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发言人就强调美国抢夺南朝鲜伪军战时作战指挥权已有66年一事，20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出于要从军事上支配整个朝鲜的阴险诡计，李承晚集团则出于要倚仗主子来实现北进的痴心妄想，于1950年7月缔结了所谓的大田协定。他从法律上保证美帝侵略军全部掌握并行使南朝鲜伪军战时作战指挥权，其悲剧和羞耻载入了朝鲜民族分裂史册。今天世界都认为南朝鲜完全是美国的殖民地和第51个州，其主要理由之一是南朝鲜跨年代和世纪长达66年来连起码的军权都交给外部势力而遭到耻辱。每当南朝鲜人民燃起反美圣战烈火的时候，美国就策划种种阴谋，力图维持他们自己永久强占南朝鲜的主要手段——战时作战指挥权。他们推迟战时作战指挥权交接日期的借口是朝鲜的威胁和挴衅。美帝国主义者唆使朴槿惠逆子集团贸然公开说，无限推迟其交接日期，直到具备三个条件为止，即朝鲜半岛上打造安保环境，伪军具有核心军事能力，并拥有北方核与导弹应对能力。美国百般策划提出对任何人都行不通的荒诞无稽、厚颜无耻的借口，也一定维持战时作战指挥权，是因为如果把它移交给南朝鲜傀儡集团，就会失去美帝国主义者霸占南朝鲜的名义，根本没有借口干涉朝鲜问题。南朝鲜傀儡集团策划依靠主子的力量来和同一民族进行对抗，一定实现吸收统一这一荒唐的梦。围绕战时作战指挥权的黑幕是一份严厉的控告书，充分说明美帝国主义者的对朝敌视政策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反北对抗活动多么顽固，主子和走狗按利害关系搞出的恶作剧多么难堪。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应当正视大势所趋，美国必须放弃旨在永久强占南朝鲜的阴险企图，立即滚回自己的老窝去。